妆品助您在青春脱颖而出，来翠微畅享休闲购物时光，更多精彩活动就在翠微百货。 古壁香油历久弥香，北京老字号京城老味道，传承数十载，安全又健康。古壁香油精良出品。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来关注天气情况。近两天天气以晴天为主，能见度不错，适宜安排户外活动，只是空气比较干燥，需要及时的保湿补水。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天气预报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的每一声咳嗽都牵动着妈妈的心。 北京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止咳化痰清肺， 宝宝安静，妈妈安心。 30又30， 干嘛呢？ 去年洗车花了1000多， 没买人保直销车险吧？ 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400123456。 好了，北京时间的7:31，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目前呢，受西二环南段南向北车多影响，目前的蔡胡营南路一线的进京方向车多流量大。在东五环大黄庄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后车比较多，队尾是排过了小郊亭桥。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我们出发吧。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的第一档直播节目，我们出发吧。 哦耶， 我怎么早上起来被你带的说话那个节奏也有点像你刚才你学的那段 rap 还是啥呀？ 这个要卖个关子啊、哦、今天晚上我就要去演话剧，然后呢、哦、在话剧当中会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表演， 到现在还没溜熟。 哎 不是真的，我早上起来我就看大帅就是什么， 我在那 呱唧呱唧呱唧，你知道吧？ 还早还早还早，你这都不懂，你知道吗？ 不知道哎， 这个卖个关子啊！如果大家想看的话，买票去看啊！ 好好好 好好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说一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吧。 好， 咱们今天啊要聊的这个事儿啊，跟睡觉有关 哟。 哎，因为一会儿我们也会聊到，比如说这个闹钟把人叫醒以后，对身体带来哪些损害，也会说到，如果你经常上夜班，居然还有好处。哎，你看是不是？高磊这一声啊， 咱换一下吧。 哎， 既然早起闹铃都会对身体有影响， 嗯， 咱换到夜间部去呗。 那、就你就是来上夜班嘛？ 对呀。 哎，你晚上来值机好不好？哎，这是不是这一直到咱们的我们出发吧9点？ 我的天呀，那就不是夜班了， 你就正发了。我跟你讲、啊、 那就是24小时轮轴转了。我告诉你、哎， 今天咱们跟聊一聊跟睡觉有关的那些习惯。 睡觉不就倒头就睡吗？有什么可说的呀？嗯、 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睡觉习惯，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讲过、 啊、 孙涛出去睡觉必须自己带枕头， 对 对吧？ 他甭管去哪儿，他一定要抱着自己的枕头，否则他睡不着 啊。 这就是他一个人自己的睡觉的习惯。 对， 其实我也有点 就是认床或者认枕头的 哦 那种感觉， 就是上床之前先嗨是你吗？ 不是，我先。 哦哦哦，然后旁边嫂子噜噜噜噜噜噜。哎，各位啊，聊一聊你们见过或者是你们见过什么样子的睡觉习惯、 啊、 或者你想要吐槽一下自己老公自己媳妇儿啊睡觉有些什么样习惯啊， 自己家人自己爸妈，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呢你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 或者说你 自己有关的那些 不知道自己但是听人别人抱怨过， 哎，别人说过， 对吧 对吧 啊, 啊，比如说大帅天天中午就在我们台后身有一小窝， 后身、 哎、那小后身那小窝可温馨了，小沙发， 哎， 小枕头， 哎， 小靠垫，还有小被窝， 哎，我跟你说，真是，经常有各种人过去睡，我跟你说。 哎哎， 真是 啊！ 我经常我过去一看啊，这有人了，已经 好像我也在那儿睡过。 什么？ 真的 啊！ 我就寻着味儿我就去了，不是，我就寻着那个被窝我就去了。 嗯，是大帅，大帅在这儿，对， 在你窗户跟前儿，你必须得盖个被窝 啊，盖个被窝， 要不然吹着，你知道吗？ 来，各位说一说啊，您都这个见过或者是自己有什么样睡觉的习惯啊， 是是是 特殊癖好什么的，都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啊。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怎么找到我们呢？你可以打开微信，微信的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边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边有一个公众号，公众号里边搜索北京文艺广播，那就可以加上我们了，加上我们就直接就跟好朋友聊天一样， 对对对， 发文字就可以了啊。 是，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北京市公积金年内可以手机提取，不需要再通过单位办理了。 哎，还有诗和远方终于走在了一起，文化和旅游部正式挂牌。 嗯，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九十分的陪伴，一百分的嘻哈。 哎，来，哎呦，磊磊，我一看到这条消息，我心里咯噔一下。 为啥？ 又马上要到五一假期了。 对呀，反正咱也要上班。 怎么感觉不是？就感觉过得这么粗粗的快呢？ 半年过去了， 是是、哦、 真是。 跟大家说一下啊，根据国务院办公厅通知精神，日前2018年劳动节放假安排通知正式发布，4月29号星期日至5月1号星期二放假调休，一共是三天，4月28号星期六是上班的啊，请广大市民提前安排好工作生活，节日期间注意安全，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节日假期。 你说今儿还说睡觉，睡什么睡，都起来给我干活。 对， 你说这半年我都过去了，我什么什么金话筒奖、 哦、 中国新闻奖、 啊、 十佳主持人奖，我一个我都没拿到呢、 啊 哎 啊所以我才让你去睡觉做个梦吧啊！好啊， 反正努力也没戏了是吗？ 没有没有，来看看其他的方面啊。 我们再来说说公积金哈、 嗯、 我们日前获得消息，2018年年内北京市公积金提取不需要通过单位经办人办理，个人啊直接通过手机就可以了。4月23号的零时至5月9号的24时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进行系统升级、 嗯、 那么升级之后啊，市民朋友呢可以通过北京公积金APP 或者是支付宝生活号以及微信公众号北京公积金查询个人公积金的余额、贷款等情况。那么到今年年底开通个人网上业务之后啊，北京市内购买通过住建委网签系统交易的房屋，凭个人身份证就可以在网上办结公积金的提取业务，无需要再提交其他的证明或者是材料了。 哦、这个方便。 对呀， 磊磊，你公积金都花了吗？ 啊，哎 哎，突然想到，哦，还有一笔这样的钱， 别提这事儿， 你别把这新闻跟嫂子说。 我们家那他们不知道， 不知道是不是？ 对，一直都以为我存着呢。 哦， 我其实每个月都取。 所以磊磊，你每天早上起来吃油条的钱都是拿公积金的钱吃的， 都给我抖了出来。你说我还有点什么私房钱没有啊？ 哎呀，好好好，别把这条新闻告诉嫂子啊， 这不能掐了不？ 哎，好，再来关注一下摇号的事儿。本月呢，将有超过280万人参与普通小客车指标摇号，超过23万人申请小能源新能源小客车号牌。我们从市这个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办了解到呢，截止到4月8号的24时，小客车配置指标 累计收到个人普通小客车配置指标申请和确认延期的一共是281318个。 说对了、 啊、哎，累计收到个人新能源小客车配置指标申请和确认延期的一共是234650个。那按照规定，有关部门将对申请信息进行审核，审核结果将于4月25号在北京缓解拥堵网站公布。 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快递机器人。 哎呀， 这个物业啊，不许快递人员入内，联系快递呢还得亲自下楼。那么这快递最后一公里难题将被攻克，怎么着呢？由海淀驻区企业研发的快递机器人，经过清华大学中关村制造大街多个封闭小区7000公里的路测和调试，目前已经是实现了小规模量产。那么快递成本啊，将由人工每单1元5角左右是下降到1元以下。那么有了它呢，用户只需要在手机里设定好送货的时间和地点，体内的这个装满包裹的机器人就可以自主按时送达 啊。 手机扫码开箱取货，安全快捷。根据不同园区业主的需求，还开发了这个两款快递机器人。 嗯， 一款能够直接从收发室取货，然后并送到业主楼下。 嗯， 一款呢是拥有乘坐电梯送货功能。我的天， 我还会摁电梯吗？ 可以将货物送到业主家门口。 我的天啊！ 那么根据相关团队目前呢正在研发的是4足智能配送机器人。 嗯， 预计今年6月产出第一批样机，到时候可以实现自主上下台阶。 嗯， 未来啊，快递机器人还会走出园区，通过连接无人配送局部的网络，像快递员一样在大街上大摇大摆的穿梭着给您送快递。 但是是这样啊，你听着以后，你知道，尤其那种摁电梯的，你说你万一哪天你一进电梯，这时候突然传出一个声音：“你好，到几楼？” 我走了，你别理我。 还有大街上开始那机器人开始穿梭， 哦， 滋滋滋滋，那他们会乱走汽车道吗？ 对呀、啊，这个安全性可行性是不是 不包括？你说会不会有人专门去抓这些机器人呢？ 啊？为啥呀？ 里边有包裹呀。 哦， 对不对？ 哎呀，你亏你想得出来，我告诉你，这个脏心兜儿， 所以这都得考虑到，你知道吗？ 我觉得还是给它圈定在小区里边好一点， 小区里感觉还能是就是稍微安全一点。 对对对对对， 都有监控，对吧？ 是是是，哎， 咱越来越先进了啊！但是我就想说一句，人一定要懒到这个程度吗？啊，你下个楼取个快递怎么了？ 就是的， 来， 不差那一分钟。 对，再来看一下啊，北京新高考首次合格性考试6月30号开考。日前，北京教育考试院下发做好2018年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合格性考试工作的通知，这是谁起的名字啊？啊，说通知明确，2018年合格性考试定于6月30号到7月2号进行，全市开考8个学科：语文、数学、外语、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具有北京市户籍和本市学籍的2017级普通高中1年级的在校学生，职技类学校在校学生以及社会类考生都可以参加合格性考试。 那就面向的这个范围更广了呗，是这意思吧？ 对啊， 而且呢，接下来我们说到这条呢，还是跟咱们的校园有关系。2018年起到2025年，我们掐指一算7年的时间， 嗯， 北京呢将新建300所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哦， 教育部日前下发的通知要求，从2018年起开始，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和试点县区的创建，并且遴选满天星训练营， 嗯， 通过强化体育课和课外锻炼，不断的提高校园足球特色的试点校、试点区县发展的质量和水平，引导各地各类学校广泛的开展校园足球教学训练，那么不断丰富体育教学的活动内容，那么确保学生每天1个小时的校园内的体育活动时间。按照各地的创建指标，北京未来7年将建300所特色的足球学校。 好，我们希望我们的将来足球技术能够不光亚洲第一、嗯、啊，咱们来个世界第一， 这样我们的心情也越来越好了，您说是不？ 我的好心情全由你决定，就从现在起谁都不能动摇。问你到底要不要和我一起变老，快让我知道。 敢说句话。当我有了牵挂，爱就更融洽，不复杂。像月光线，像见面。 来看看大家睡觉有什么样子的特殊的习惯啊和爱好。有一位朋友希望我别念他的名字，他说我工作需要，没办法啊。好久没互动了。 是， 哎呀，你们这相爱相杀的高帅组合太嗨了。说到睡觉的习惯，很长一段时间我必须要戴着耳机听相声才能睡着。如果耳朵里没有声音，感觉脑子里停不下来，一直在转， 哇， 想各种事儿。他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创业六七年了，感觉压力还是不小，所以只能用分散注意力的方法才能睡着。 对，这也是一招。 这人真不容易，创业真的不容易。 是是， 你想，你闭上眼睛，可能还在想，哎呀，明天这个货，明天有没有客人来啊，或者怎么怎么样、啊？ 对 呀、 啊，你像大帅一闭眼，哎呦，啊、这三十多个亿就差两百、啊，就差两百、 哎，就差两百，这两百怎么办呀？哇，今早上又把车撞了啊，又缺了两百啊！ 我借你根那个叫什么素描笔，你划一下吧。 这次很厉害啊！ 龙一就说了、嗯，我家姐们睡觉的时候有咬牙的习惯 哦， 刚开始。我还以为是闹耗子呢，哎，我觉得睡觉认床认枕头的人还是不够累。 嗯， 我也曾经有认床的习惯，自从听姐们儿这磨牙，我每天晚上自从听了姐们的建议，每天晚上锻炼之后，基本回家我洗完就睡，没精力想自己睡在哪儿，根本不会再认床， 就是把自己弄累了，他对吧？ 哦、对。 橘子老师也说了，说各位主播早安了啊，说说睡觉的习惯，我要吐槽我老公 那。 我老公睡觉永远都认他那个橡胶枕头， 呀呀呀呀， 就是那种记忆枕 啊！对对对， 说睡着舒服，到哪出去都带着。 哦哟， 最主要是每天我都被他那呼噜声惊醒啊！就这样，你还睡什么橡胶枕头？是不是？我每次都对着我对，我每次都得掐他那鼻子，他醒了说：“媳妇儿，你媳妇儿，你怎么了？” 别掐鼻子，你掐鼻子万一他一口气没上来怎么办、 哎、那怎么办呀、啊、 你就你挠他呀， 挠他， 对呀、啊、你挠他 啊， 挠他 怎么挠啊， 你就或者掐他，掐他胳膊、 哦、 掐他肚子，掐他大腿， 不是，人家主要是想、啊、他可能捏他鼻子，这他就他可能就不打了， 那一口气 你挠他他不醒了， 我天啊，太吓人了。 哎、嗯、然后那个什么，我想说橘子老师他认枕头就光认枕头吗？还他认不认你啊？ 必须得认 啊、 来 Kelly 就说过自己个儿的吧。 哦， 我平躺着睡不着。 哦， 我必须侧卧着。 哎呦， 抱着枕啊，抱着被子或者是枕头， 哦， 我才能睡着。 哦， 腿要是能骑着被子就更好了。 对对对对对， 不知道为什么。 哎呀，我就是我也喜欢这样，就是你把腿跨过去。 跨过去， 哎，跨在个什么东西上， 哦、 然后哎呀，就感觉睡得特舒服。 哎呦，我天！ 对对对， 怪不得宜家他们家那个大的长的那个抱枕卖的特别好呢。 哎，对对对， 是吧？ 可能就是专门为我们这种习惯人设计的。 这家伙， 还、 我突然想起了我自己的一个睡觉的习惯。 什么习惯？ 我不是侧卧着，我也不是，我是平躺的。 嗯， 我平躺，我呀、啊，我就是睡觉的时候，我就习惯于把两个手 嗯 背过去， 嗯， 就是压着自己的身后。 把两只手去平躺着， 真的就是 把两只手 就这样 压在背后， 然后我才能觉得安全，我才能 睡着。然后在脸上盖块白布， 没有 吓人吧？你这个 真的，然后我也不挨着，我也不碍事儿，你知道吗？我就自己哎、啊，就这后背一背手、 哦， 然后我就睡得觉特别安全。这真事儿，真的是这样的、哦。 你这个睡法很吓人啊！来，还有 Lisa 说了，我睡觉挤人。他说我睡觉就挤人， 你就滚呗、 啊、就没有，不是滚，他说我睡觉，如果睡觉的时候会把旁边的人一直挤一直挤一直挤一直挤到他掉地上， 那就是还是一直滚一直滚一直滚。 你说你这种人真的是怎么回事啊？ 太过分了，你这是。 对呀、啊， 你这话题为了熬的，你这是。 好，来，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咱们聊一聊这个睡觉的一些特殊爱好跟习惯， 对， 对不对？好多朋友像彪小傻说：“哎呀，真的是一样一样的，我也这样， 哪样啊？ 对， 就跟我一样，是不是？手背过去睡觉是吧？ 不知道啊。来，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你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关注一些热点的文化消息啊。本周新组建的文化和旅游部正式挂牌，那为什么是文化和旅游走在一起了呢？ 为什么呢？ 对吧？而不是其他的，比如说文化和商务、旅游和交通、 啊、 对不对？为什么不是他们呢？ 对呀， 哎，那这个组建文化和旅游部并不只是对文化和旅游简单的做了个加法，而是要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我们一会儿来说一说。 没错，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文化是旅游的重要内涵、 嗯、 旅游又是文化的一种传播载体、 哎、 2016至2022年中国文化旅游市场分析及发展趋势研究报告显示，2015年我国全年接待国内外游客的人数是41.2亿人次、 嗯、 偏好文化体验游的人群已经是达到了 50.7%。 文化和旅游部的组建，未来工作重点不是只抓文或者是重视旅，而是融合发展，实现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那么其实诗和远方之间的融合已经渗透到了旅游吃住行游购娱的方方面面。 对，以住为例啊，近几年民宿成为了旅游市场的一股风潮。 对对对对对 对 啊，对吧？民宿除了解决基本住宿之外呢、啊，还有地方文化和旅游住宿的结合。 对对对对对， 地方特色和旅游的结合等等啊。 是是是是， 比如说以鱼为例 啊，不是，我告诉你，这民宿可好了，最主要就是我能探究一下，哎，别人家长什么样 哦， 我看看他们家怎么装修的。 我真受不了你了啊！你要去看人家怎么睡觉是吧？啊，以鱼为例呢，说以前大家去旅游啊，都被调侃是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对吧、 哎？ 而以实景演出为代表的旅游演艺市场，得以让传统旅游方式转变为对于文化的深度体验。 对， 比如说什么印象什么什么什么 啊， 印象什么什么， 对对对对。 但是有些地方的这个印象能不能你做的精致一点哦？确实有点太山寨，知道吧？啊，据这个2016年中国旅游演出市场报告显示，2016年全国共有旅游演出剧目232台， 是 中国旅游演出票房收入是43.03亿元，同比增长20%啊。 嗯， 所以文化旅游作为一个综合性、融合性很强的产业，一方面是靠老天爷给的自然资源，对吧？ 对， 另一方面要靠老祖宗给的文化资源， 没错， 文化产业，你把这两方面这二老给的东西，哎，结合起来，才是这个怎么说呢？一个更好的发展。 对呀、啊，对呀、啊，而且我国呢，其实有大量的文化古迹需要进行有效的保护和活化，那么这种保护呢，是需要巨大的资金支持的。那么此外呢，旅游的升级啊，需要打造 IP。啊，我们听这个影视剧当中说到 IP 比较多，就是原创的啊、 嗯、 拓展我们产业链，集合了影视、广告、文学、艺术、新媒体等多种文化形式、嗯、那么文旅集团呢，就可以通过制定科学合理的旅游发展战略和产业布局，将这个文化产业和旅游深度的结合在一起了。 哎， 多啊， 那我们希望将来我们再出去旅游的时候、 啊、 咱们能玩出点内容来，对不 对？ 对 呀、 啊、 是啊。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说点内容吧， 啊， 聊一聊大家睡觉都见过或者是有着什么样子的特殊习惯。 对，尤其是去了那些特别好的民宿，哎呦，一宿一宿的我都不想睡。 我看过瞬间燃烧的花火，昙花一现之后悄悄地坠落，我醉过剩下冰凉的美酒，醒来陪着我，那种微酸的滋味，有点微醺的感觉，梦做一半比较美，爱我的人还没睡，不想睡。 哎呀，来看看大家睡觉都有什么习惯吧。有位叫 Glory 郭就说了， 是怎么着？ 我老公睡觉是一动不动，我双手放在胸脯上 啊， 好几次我醒过来我都得去摸一摸他还有气儿没。后来呢他被我带坏了 啊， 俩人睡觉呢都不老实，我抢被子，哎，他冷了他也知道抢回去， 他也不知道抢回来，就那么冻着。就在昨天，我还把他挤到地上两次，冻醒五次，顺便还帮忙给我盖了盖被子。哎呀，你说我自己抢了被子，我也不盖，你说这是干什么呀？ 你说你老公多不容易啊，娶个媳妇儿，天哪，天天受罪， 娶了媳妇儿被子没了。 对，不是你原来小时候是干嘛的呀？学武术的吧？ 不是，你说好家伙，你这老公这半夜睡个觉还得起来，哎呀，真累啊！ 他还得想着替你盖被子， 对 对， 真不容易。来，这个淡血流年说了，我感觉自己睡觉没什么特殊习惯，刚在北京创业的时候天天睡不着，啥姿势都睡不着，这几年我告诉你啊，公司运营挺好的，现在只要躺床上，我告诉你五分钟之内准睡着，睡得那叫香， 这说明创业成功了呀。 对呀， 哎，你需要做广告吗？ 发了呀，你说。 哎，看一看啊，还有一位咱们节目当中的段子手好久没来了，这个我好久没见他了，就是那个乖乖小熊 啊， 乖乖小熊啊， 又说什么来着？ 他说，来，说说我老公，我觉得吧，他就是睡眠障碍，每天睡觉前必须看电影，看什么不重要，就必须有声音，累得不行才睡觉。我就是你老公， 你说什么 那个样子？ 哎呀，吓死我了！你今儿怎么有点大结巴？ 对不对？就是这样 啊， 就是我睡觉之前其实喜欢看点东西 啊， 哪怕看个视频，然后在那边看着看着听个相声。看个小品，然后看着看着，哎，累了，把手机一关，咔哧，闭眼就睡。 哎呀，我不行，我不能有一点声音，不能有一点动静，我就必须得特别的静谧，沉静，安静。 这个心里，这就是心里有鬼啊！来看看啊， 臂力千仞说了，要说睡觉，我的毛病挺多。我第一，不能要枕头 啊。 第二，必须睡硬板床。 哎呀， 第三，如果床靠墙，我必须对着墙睡。 啊， 你脚冲着，就是脚踩着墙那种。 哎， 最后晚上直着睡，第二天早上肯定是歪着的。 哦，你就综合你这个毛病，我觉得你最适合你睡觉的地方是厕所。 不是，睡地上不就完了吗？这是又不要枕头，又得硬板床， 又是硬板，对吧？ 啊， 还不能动啊，然后睡着了以后还乱动。啊，就是厕所空间还小， 吓人劲儿。 好，再来看看啊，这个 差不多快 就喜欢你的美说了、 啊、 我就是童年我媳妇要生宝贝儿的那个听众，我以前睡觉老是打呼噜，现在孩子有了，别说打呼噜了，就是睡觉也睡不踏实啊。哎，就是那种有了孩子以后哪还能想着什么打呼噜的毛病，估计你媳妇儿也都听不见了， 真是都累的，我告诉你。 哦， 除了我之外 我心大。 这个时候在脑海当中只有一个声音能唤醒你，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人艺大戏。 那么，就譬如我，读了20多年的书，我就猜着你一定还有一个譬如我的， 那自然。我绝不尽批评人家不说自己，譬如我。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诵读与观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 中国黄金会员月盛大开启啦！3月21至4月20，一卡在手，多点积分，积分返礼有黄金，以旧换新仅半价，抽奖惊喜百分百，会员狂欢尽在安外蒋宅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格力红四月购机省一半，指定机型整单满减，还送智能收纳桶。格力红四月买空调送延保，终身免费清洗。 苏宁易购418家装家电节， 4月18至22日，3C 家电全程狂欢， 爆款五折起，满额送苹果10， 保价到51，贵就赔哦。 孩子开学了，不放心怎么办呢？ 配个儿童手表啊，更安心。 北京移动用户预存话费承诺套餐，小天才、糖猫和小喵等多款品牌手表最低0元得，详询10086。 光电奇幻之境北京 SKB 欢度11周年生日庆，4月5日至15日，刷广发信用卡在北京 SKB 消费，满额送惊喜，最高可得1000元礼金卡。详情请关注微信号"广发卡北京"，或见店内海报。 Hello everyone. My dream is to become an ambassador. So 让孩子自信飙英语，力布英语。 We love first sleep. Join us.

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咱们聊一聊跟睡觉有关的那些事儿啊、哎。大家睡觉有什么样的习惯，或者你见过有什么样的习惯啊、有什么样的特殊的爱好什么的等等的啊，您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比如说我们这位叫照顾老婆的徐多年后啊， 然后 什么呀？他说是这样啊。听这名字肯定是很爱自己媳妇儿的，对吧？照顾老婆嘛。 哦、要要要。 然后他给我们发来了，他说我要吐槽一下我老婆。 哦、 我老婆睡觉，她打呼噜。 怎么了？ 哎，她一打呼噜我就打她，她一打呼噜我就打她。所以现在我每次都特别期待她打呼噜。 这就是照顾老婆许多年之后，我告诉你，这心里有气啊，受了多少委屈啊！ 你这个真的是要了命了啊！ 你这一宿一宿不睡，就专门贼他老婆打呼噜，你说说？ 这， 哎呀， 好家伙，用这种方式，老婆、 哎、教你一招，你下次呀，把他打呼噜的声音录下来， 干什么？ 你呀、啊，他没打呼噜的时候， 你放他耳朵边上，给他放回放， 然后你也可以打他。 啊！哇，磊磊，高磊啊！哇啊！嫂子，离了吧，嫂子！真是这种人不能跟他、啊。我天哪，要了命了！ 就挺心疼这哥们儿，你知道吗？一宿，你还不如录下来。 人家不打，制造条件也要打，是不是？ 对 啊，啊，来看呀， 来看看这位朋友王阳就说了、 嗯：“ 我告诉你啊，我晚上睡觉，我屋里一点亮都不能有、 哦、 一点亮光都不能有、 嗯嗯、 这窗帘拉好了我不能有缝儿、 哦、 空调净化器可以开，但是电源灯都得用那种不透光的植物给糊上。 呼， 那你怎么知道它开还是没开呀、 啊？就是哦，就是那种指示灯嘛，它都一点亮光都不能有。 对， 但你是不是有点神经衰弱了？我觉得 就算毛病不？ 你绝对毛病啊！ 哦， 然后吹笛的芝麻粒粒就说了，我睡觉呢用托马斯旋旋来形容， 什么什么什么 托马斯全旋， 我的天呀！ 说有一次出差，我同事非要和我一个被子，第二天早上他紧闭着眼在床角瑟瑟发抖，我裹着被子像个茧儿，像个蚕蛹一样呼呼大睡，老爽了。 这可是个姑娘啊， 就等于把人家的被子转过来以后把自己包得紧紧的。 对对对，它关键是托马斯全旋是什么呢？这是体操的专业术语、 哦、 也就是说一般呢男子在这个鞍马上面经常会用、你就记得吧，就鞍马上他两个手不断的去支撑、 哦、 然后就绕圈360度转呀转呀转、 哦、转、哦、明白， 就那个动作 托马斯、哎、 他在床上就干托马斯全旋，就把人 我跟你说 扫射下床。 这个怎么睡觉？大家什么习惯都有呀、啊？有一叫安的说、我老公睡觉喜欢翘二郎腿儿，睡觉翘二郎腿儿。你要不再给他点根烟？ 对， 是吧？ 啊，这是干什么工作？ 这是什么姿势啊？ 对呀、啊，这干什么工作养成的习惯呀、啊？这是。 哎呦我天哪！还有 传艺说了、我大学一室友，大学的时候呢，最佩服他晚上睡啥姿势，早上醒了还是啥姿势。 哦。 后来呢，这哥们结婚了，据说呢，他一因为他曾经睡着之后给过他媳妇儿一拳，二他自己受不了半夜醒来看到旁边有个其他人的脑袋，因此他和他媳妇儿都是。对着睡 啊、就是那个不是，就是头在这边，脚在那边，然后他媳妇儿就在他脚这边，他媳妇儿的脚在这边。 哦，就对着睡呗。 对，对着睡 吧，互相闻脚臭呗。 就是他没有办法在一睁眼的时候发现旁边有个人。 是你媳妇儿都忍不了。 这是啊，对，他后面还有身子，不是光个头。 对， 你害怕啥？ 你做啥亏心事儿了，这哥们儿？ 哎呀，让我们一说这吓死了， 好开心。 来看一下，还有一位糖糖说了啊，我跟你讲我们的啊，我和我老公睡觉都有一习惯 啊， 就是必须要关灯睡啊，有一点亮睡不着。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睡觉前要喝点东西，无论是水也好，还是牛奶也好，反正我得喝点什么。 可以可以理解。 但是我老公睡觉前必须吃点东西，哎，零食或者点心。你要说晚饭吧，他也吃饱了，可就是睡觉前得来点什么，感觉挺奇怪的。说实话，确实是你俩睡觉前的这个画面感啊，我们现在都不敢想象。 为啥呀？ 这不像睡觉啊。这是到了西餐厅在那点餐呢，对不对？ 我告诉你，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吃吃喝喝就混到了一块堆儿了。 对，我想知道你们家床是不是越来越大？你俩这体重受得了吗？ 我的天，一二三道说了，我老公睡觉叫唤，真的特别大声。刚开始结婚的时候了，半夜我经常吓起来。后来同事呢说就给他带了罐桃木，结果不管事儿啊，都瞎说啊。但是呢，我就主张我让他看看中医吧。看了中医之后，说他肾虚。 吃了一段中药他好了。我告诉你， 磊哥你不也肾虚吗？那你晚上叫唤吗？ 我吃中药啊，但是不叫唤，但是还虚。 好吧，来，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说新闻啊。大家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今天咱们说一说你见过或者经历过或者你自己有什么样子的睡觉的一些特殊习惯没有？ 对对对，或者毛病什么的。 哎，毛病啊。好，大家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怎么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呢？您可以打开微信，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面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面有一个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北京文艺广播。 对，就可以了。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叫醒开心，洗净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来说一说体育方面的消息啊。先来关注一下乒联提前公布2019赛程，男女世界杯都落户成都啊。 是的，那么近日呢，第31届乒乓球亚洲杯在日本横滨落幕，中国球员樊振东、朱雨玲分别获得了赛会的男单和女单冠军。就在这次亚洲杯期间，国际乒联提前公布了2019赛季的大致赛程。明年的亚洲杯依然是4月初在横滨举行，明年上半年最重要的赛事是布达佩斯单项世乒赛。成都继今年下半年将继续承办女乒世界杯之后，明年十月份呢将连续承办女乒世界杯和男乒世界杯。那么明年十一月份东京还将承办乒乓世界杯团体赛。 2019赛季最重要的乒乓球赛事是4月的布达佩斯单项世乒赛。从国乒内部的角度来看的话，奥运前一年的单项世乒赛若能够抢到单打冠军，则能保证奥运门票基本上到手。那国际乒联也规定，每届的单项世乒赛冠军自动获得当年的单项世界杯参赛资格。明年谁能代表中国队参加单项世界杯呢？要看明年4月的亚洲杯以及布达佩斯单项世乒赛的成绩。你知道就读这条新闻的时候，你就能看出我们的霸气， 是吧？ 我们不是说我们能不能够进入到世界杯，而是说我们谁代表中国队拿去世界杯。 那当然了，打全国联赛比打世界杯都要难。 这就感觉我们这肯定能拿到男单冠军啊。 哇，你别给我们的这个乒乓队这么大压力，还是有竞争。 他自己写的 啊，狼还是有的。 嗯，是啊。好， 其实都是我们喂大的啊， 挺好。我们再来关注另外几个消息啊。首先来关注一下昨天让人大家大跌眼镜的一场比赛， 谁 就是在应该在今天早上的2:45。 哎呦 啊，欧冠四分之一决赛四回合比赛，巴塞罗那0-3输给了罗马队，最终比分是4-4平。然后巴萨因为客场进球少而被淘汰了。 那不很正常吗？输赢呀有别吗？ 巴萨 啊， 巴萨 你跟借了$100,000巴萨呀，你都快傻了。 你看你这就好像是费德勒 啊 第一轮就被淘汰了一样的感觉。 哦， 你明白了这感觉了 吗？那不应该 是吧？你看我只能用你听得懂的语言来说啊，所以这个也算是今天的一个大头条。体育讲啊，就是没想到巴萨就是直接被人给，而且他是等于是被逆转，大逆转。他等于是在主场 啊， 主场先比如3-1赢了人家， 嘿，领先 啊，4-1赢了人家，对吧？然后结果回来以后让人家刚干了3个球，人家最后总比分4-4，关键是他在客场没进球啊，人家客场有进球啊， 是 人家大晋级了， 那人家 史诗级逆转。 那这个把他砍掉的这个罗马实力是不是也是超强的一支队伍？ 其实也算是意大利的就一支怎么说呢，老牌的劲旅吧。确实是意大利足球一直都是就拥有着一批意甲的这个忠实的球迷。在中国 虽然我不看球，但我还知道意大利的球风就是防守反击。 哎，对对 对 对 吧， 而且关键是意大利球员他那个身材都特别的好，就是他们有点那种古希腊式的那种古希腊美男那种感觉， 雕塑那种感觉。 哎，雕塑感的那种美男，他们的那种尤其世界杯上他们的国家队队服一穿那种蓝色的，他们那小身材肌肉黄金比例，哇，好多女孩啊就因为意大利的那些球员而喜欢上看 足 球。真的是， 但我还是喜欢看巴西阿根廷那种攻势足球，上来嘎嘎嘎然后进了。 哎，就是上来嘎嘎嘎，你这三只鸭子踢球吗？ 再看一下啊，再来关注另外一个，咱们关注一下中超。在前几天这个第四轮比赛当中啊，就广州恒大客场1-0战胜天津权健的比赛当中，恒大前锋阿兰当时他是肘击了权健的后卫刘一鸣，当时肘击了，然后呢也被拍下来了啊。 哟， 那这就是我们昨天看到中国足协开出了一个重磅罚单。 嗯， 那�八兰因为在联赛当中肘击对手，被禁赛8场，罚款5.6万。 这是应该的，是吧？ 对，这 故意犯规， 这肯定是加重处罚。 哦、 对，但是我想替着这个阿兰说几句啊。 嗯嗯， 我觉得阿兰最后的犯规，并不只是他自己的原因，当值的主裁判也有非常重要的原因。 为什么呢？ 因为阿兰在之前被严重侵犯过，就是他被，就是那个人简直就是飞铲，把他给踹倒，但是那个裁判没有给那个人一个恰当的处置， 警示。 你不管给他黄牌也好，给他什么牌也好，你没有给他足够的启示，所以就是阿兰后面他的就一直压着这个火。 哦， 他最后没有办法了。包括其实这个刘一鸣之前也对阿兰有一个拉拽的动作， 嗯嗯， 但是他那个动作呢，不至于造成犯规或者是怎么，不至于造成那个那么大的伤害， 属于正常范围可接受。 但是他会激火。 哦， 最后阿兰受不了就肘击了。当然这个肘击你挨罚是肯定的，但是我想说，当值主裁判也是有责任的。 哎，你说说这个足球比赛能不能像冰球一样也引进一下他们那个规则， 就是允许单挑。 对，就是给你30秒的时间，然后让你们俩先单挑一下，然后把这气撒了，你们俩继续踢。 我支持你竞选足协足协主席， 世界足协那个 主席， 主席是吧、 啊、对对对。 现在是谁完了听了呗。 现在谁来着忘了啊反正就你甭管是谁你去就行 啊。 好吧，好，可以 我支持你， 我非给他们搅和成一锅粥，我告诉你。 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这么好的天儿，咱们是不是也出去走走呢？ 我爱这精彩的世界，交织着太多的悲喜。我爱这精彩的电影，如梦幻如空沉默的朋友，你让我感觉到力量，曾在我心中的伤痛如过眼的云烟。 来看看大家睡觉的一些奇葩习惯啊。 CC 说，来来来来来，我来给黑一下我老公啊。我老公每天晚上睡觉也是要戴着耳机，要听评书 啊。 然后呢他一个人得用3个枕头睡。 为啥？ 躺一个，骑一个，还得抱一个。那我想知道你干嘛 这样子不太合适吧，制造人两个人矛盾。 不是，是 是吧？就是， 就可能是因为你睡觉习惯不太好，他不敢抱着你， 不敢碰你，是吧？ 就像这位哥们儿一样，睡觉喜欢打人 啊， 喜欢练那。刚才我看了，喜欢啊，就点儿说，我睡觉比较奇葩，老是做梦打人，好几次一拳打墙上，把自己给疼醒了。 哎呦， 幸亏每次都是打墙啊，这要是往另外一边打，我家里的搓衣板都不够用的，你知道吗？另外一边躺着媳妇儿。 我建议你以后睡觉的时候啊，你之前买一副那个拳击手套，你知道打人就不疼了。 不，你知道吗？我有一次睡觉，我真的是把自己给扇醒了，你知道 吗？啊， 我扇了自己一耳光。 我天， 咱这觉悟，对不对？你看看咱 别人只打自己， 哎，扇自己，哎，你这，我天！ 你不要告诉我你梦的是我，我告诉你， 好男人就是我，我就是好男人。 大葱说了啊，这刚才都是黑自己老公的啊，还有黑自己媳妇儿的。 哎， 我媳妇儿睡觉那就太厉害了，我告诉你，我媳妇儿睡着了还能跟你聊几句。我告诉你，聊天的这个思维逻辑还特别的对 哦。 那 你跟他聊点有用的。 对呀、啊、 实际的。 是啊， 家里钱都放哪儿了 啊？存折密码是多少啊？ 哎，对，你别瞎聊哈、 啊、 对，你这好、啊、家伙，这还有晚上睡着了聊天。哎，来看一下宝说了，我姐们特别逗啊，她老公睡觉特别香，叫不起来、 啊、 后来我姐们急了，关上灯放大悲咒坐在床边看着她老公，后来她老公噔了一下就坐起来了，脸上都懵了，追着我姐们打、啊、一边跑一边说，好家伙，你给我弄得跟个什么似的、啊、 哎呀，就是怪吓人的呗， 就跟吓人的似的、哦、不，谁让你不醒是吧。啊，好， 芋头说了，我说说我老公吧、嗯、我老公睡觉喜欢把手放在脑门上。 哦， 为什么要放脑门上啊？ 什么脚是不是把脚放在那？ 对呀、啊， 把脚放脑门上要了命。 我睡觉呢、啊、喜欢追人， 追人 啊，就是追着人睡， 哦、 就是往你身上蹭，往你身上挤， 哦、 对吧、 哦哦？ 所以每一次我一朝着他的方向，他就会被我掉下来的胳膊和手砸醒。 哦，就特粘人的那种 啊，对对对，跟小猫似的， 哎、 老往你身上跟前凑。 这就你看，这种多招人喜欢， 寻找温暖的方向。 哎，来看一下，还有一位叫超人糖的。嗯，他说刚才那个是粘人吧，他说我睡觉就喜欢摸着我老公的耳朵睡 啊， 得拽着他老公耳朵， 他耳垂得有多大个儿啊， 他说他耳朵肉特多特别软和，我就喜欢拽着他耳朵，我操，这个好，哎，你瞧人家这恩爱秀的、啊、 哎呀真是奇，说了刚才说媳妇打呼噜、 嗯、 那哥们儿你知足吧， 嗯， 我现在不光媳妇打呼噜、 嗯、 我闺女也打呼噜反正我们仨除了我闺女之外剩下俩人，一个先睡着，另外一个基本上就肯定是失眠，而且我睡觉喜欢溜边儿，两米宽的大床我基本只占40厘米， 哎，我也溜边儿，这个什么习惯， 所以那你们俩都是属黄花鱼的呗，溜边儿 不是什么时候，我就是觉得就是把那边要空出来嘛，给对方睡嘛， 哎呦这么好呢， 你看睡觉做梦扇自己，睡觉还溜 边 是不是多好的， 做了多少亏心事儿啊 下一边去啊，好，来接下来的时间大家继续和我们聊着啊，说一说这个就是这个叫你睡觉有见过或者是你有哪些特殊的爱好， 是 好不好，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初春时节来菜百首饰做最时尚的搭配达人，菜百首饰上新多款春季新品，颈肩悦动春色，精致黄金铂金18K 金小克重项链链牌，凸显百搭造型，春日彰显万上风情，搭配手镯手链，百变潮流，心随手动，让举手投足之间更显优雅，还有成千粒璀璨美钻，见证恒久真爱，浓情蜜意婚庆季，更多精彩内容和新品请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 好，接下来的时间来关注一条消息啊，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啊，北京地区的落地海选将于4月14号、15号、21号举行，北京电台知名主持人以及专业广播负责人将会担纲评委，走进海选现场，与选手们面对面的交流沟通，全面考察选手的专业素养，挖掘选手潜力，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了解大赛活动详情，特别感谢北京舒理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 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文化快讯了。法语原版经典音乐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将于5月4号起在天津大卷的歌剧厅上演，这也是被盛赞为21世纪伟大的流行音乐剧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三次到访中国。那么今年演出的最特别之处在于首演版的罗密欧演员达米安·萨格的回归。2001年《罗密欧与朱丽叶》在巴黎首演时，年仅19岁的他在剧中扮演的就是罗密欧。 好，再来关注一下，作为一名音乐剧演员，在大学毕业后竟然在影视剧走红，在电视连续剧《爱情公寓》当中饰演胡亦菲被观众熟知的演员娄艺潇又要回归音乐剧舞台了，出演韦伯音乐剧中文版的《周日恋曲》，6月8号他将在上海登上音乐剧的舞台演出15场之后，7月份来到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演出。你还记得娄艺潇吗？ 不知道哎。 你看过《爱情公寓》吗？ 没有，没有，没有，我真的没怎么看过。 吓一跳。 歌手你肯定看过吧？ 嗯 啊，上个周末呢，湖南卫视歌手2018突围赛落幕，腾格尔、李泉、华晨宇、霍尊是成功拿到了决赛的入场券。那么此外，突围赛结束之际，七位歌手随之先后进行了帮帮唱环节的分组选择。反正就是这周五将进行最后的总 PK。然后你说我妈60多岁一老太太，告诉我非说她最近喜欢上华晨宇了，觉得那小伙唱歌特别有味道，我还特意去拿 iPad 看了一眼，不就那么回事吗？ 你妈 这唱的挺好的，挺好听， 喜欢长相， 长相 啊，阿姨 就那样， 阿姨是对华晨宇长得多帅啊。啊、对，多帅啊、 哦、 是 吗？ 你这个、 哦 哎、 我这个审美是出了问题了，我 阿姨 妈你行，挺好挺好挺好， 阿姨现在越活越年轻了， 要不然她也得逼着我打麻将、啊、我就算了吧，还是看她吧， 来看一下啊， 由林超贤执导电影《红海行动》获得了票房和口碑的双丰收。林超贤日前出席《红海行动》谢票活动，坦言感谢观众的支持。另外还首度披露新片《紧急救援》啊，当然这是暂定的一个名字，也正在筹备当中，更且明确的表示这一次将会再次牵手彭于晏啊一起出演。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怪兽电影了。好莱坞怪兽灾难巨制《狂暴巨兽》近日发行，在中国举行了首映发布会。导演布拉德·佩顿主演，巨石强森等等空降现场，主创大爆台前幕后的精彩故事。那么根据了解呢，这部影片将以 2D、3D 中国巨幕、IMAX 3D 等不同的制式，4月13号本周五全国上映。我怎么一听这名就没什么兴趣、啊？狂暴巨兽， 这个看内容吧，好吧， 好， 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加聊。 哎呀，大家睡觉都不老实啊！ 哎， 送您这首歌吧，再合适不过了。 只有我最摇摆，只有我最摇摆，没有人比我帅，只有我最摇摆。只有我最摇摆，想不着逃不来。只有我最摇摆，只有我最摇摆，没有人比我帅。只有我最摇摆，只有我最摇摆，想不着逃不来。我长得不高也不矮，眼神看起来有点呆。每当俊男美女走过来， 哎呀，来看看啊，还有一位叫程竹的直接给我们发过来了一张照片，你看见了吗？多有爱， 老爸抱着自己也就是两三岁的小姑娘，哎呀，而女儿，哎， 对哟，哎，他这个女儿睡着了以后就拽着他爸爸的耳垂， 真是， 哎呦，真有这种习惯 啊。你说你咱当爸的都不敢动唤，你知道吗？ 是啊，哎，你儿子睡觉他跟你睡吗？ 不跟我睡 哦。 但是他睡觉还算老实， 嗯， 挺踏实，没有什么奇奇怪怪的毛病， 真的是一点都不像你， 也没有把手背过去。 来看一看，还有 CC 说了，哎呀，来，连续剧啊， 嗯， 不是想知道我干嘛的吗？ 对，就刚才说自己老公睡觉要三个枕头，枕一个、抱一个和跨一个， 啊， 对吧？ 啊， 那我们当时问了一句，那你干嘛呀？ 是啊， 说了我干嘛呢？ 我就陪另外一个男人睡了呀。 哎呀， 那就是我儿子呀。 哦， 好不容易等老大两岁了，我们睡一起了。可没三个月就又怀了老二， 嗯， 现在又陪姑娘睡。现在吧，姑娘是快三岁了，但我老公还是独立战士，自己睡。 嗯， 我们还是没同睡。 嗯， 因为，啊， 三胎政策没放开。不是你老公那睡觉的习惯，确实是 体力还不错。 来看一下另外一个方面啊，看一下啊，还有一位。叫什么 HS 说了，我老公睡觉的时候要抱着膀子跟老板开会一个姿势， 抱着膀子睡，就这么睡， 就是把钱，就是跟老板开会嘛。 哦， 来，我给你们讲一下啊，接下来这个梦啊，我梦的是什么呢？来给我点吃的。 好，你下次还是给他掰开吧，我告诉你，压着心脏不好，反而 容易做噩梦，好像。 对， 来。哎呀，说了 啊， 我儿子现在一年级了，必须拉着我的手睡觉。 哦， 以前跟我一起睡，总是骑着人睡，还挤人。他睡中间的话，我们家我们只能占一半的床。现在他自己睡了，这几天不知道什么情况，前半夜自己睡，后半夜不知道怎么着就跑我床上来了。哦， 也是个多动症， 我觉得有事儿。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我是北京仁义蓝天野， 我是北京仁义演员蒲存昕， 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龚丽君， 我是北京仁义演员吴刚， 我是北京仁义的演员岳秀清， 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冯远征， 我是北京仁义的演员梁丹妮， 我是北京仁义导演唐烨。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4月10日至5月31日北京平谷国际桃花音乐节欢迎您。 卡罗拉家族特别版幸福上市，5月31日前购车至高享2年0%利率，更多利享信息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 和卡罗拉一起畅享被爱时刻，一汽丰田。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汪汪汪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 咨询电话95081。 格力红四月购机省一半，指定机型整单满减，还送智能收纳桶。格力红四月买空调送延保，终身免费清洗。 苏宁易购418家装家电节， 4月18至22日，三 C 家电全程狂欢， 爆款五折起，满额送苹果10， 保价到51，贵就赔哦。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全工，为我们大家带来最新的天气情况的介绍。你好全工。 哎，你好。 嗯，给我们介绍一下。 嗯，今天呢北京是春风和煦，到了下午啊，城近郊区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24至25度。将是一个比较舒适的天气了，也适合大家外出活动。那么明天周四啊，北京的天气啊依然不错，只是下午啊有3-4级的偏南风，气温呢稍有回落，预计呢最高气温在21度左右。那么天气的变化主要是在13号星期五，那么从早晨开始啊，北京将迎来一次全市性的小雨天气，那么这场降雨要持续到傍晚以后才能结束。这对于周五白天的出行以及早晚高峰啊，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也请大家注意啊，防范。另外呢，受阴雨天气的影响啊，周五白天的气温啊会明显下降，目前预报最高气温为13度，还需要注意啊，添加衣服了。这个双休日呢，冷空气到达北京，那么周六白天会刮起4-5级的偏北风，阵风啊可以达到7级左右。周日呢天气晴好，风力不大。这两天最高气温呢在19到20度，相对来说啊，星期天呢北京是空气清新，气温适中，风力不大，更适合啊郊游踏青了。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全工的介绍，谢谢您，好，再见， 再见。再见。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的每一声咳嗽都牵动着妈妈的心。 北京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止咳化痰清肺， 宝宝安静，妈妈安心。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线上发。更需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北京鲜花港与金乡文化节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目前呢，京通快速进京方向双桥到大望桥是车多的，东南五环旧工新桥到大洋房桥外环方向，化工桥到大洋房桥内环方向车多，流量大。那么另外二号信息员发了信息，南四环公益桥西向东也是车多路段。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依旧是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 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咱们互动交流，说一说你睡觉都有哪些习惯，对吧？ 对， 你见过哪些睡觉的习惯。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找到我们，跟我们聊天了。怎么找呢？打开微信，微信的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面有一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面有个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就能看到您了啊！你直接发文字我们就能看到您了。 是， 来看看大家的吧。然后有一位叫这个糖炒栗子就说了，说是这样啊，我儿子从小睡觉啊就喜欢抓头发 啊 啊，哎啊，这不是糖炒栗子，这是石门一板砖啊，读串了。他说我儿子呢从小睡觉有个毛病，就是喜欢抓头发， 抓妈妈， 尤其是长头发。 哎呀 啊，结果他妈让他给抓反了呀，你老揪我长头发干嘛呀？ 就是啊， 就躲着他，那他够不着啊，他就过来抓我的。哎，但是我的头发，哎，我就给他剃个板寸，他又抓不起来，那怎么办呢？ 继续抓妈妈， 抓自己的。这宝宝太可怜了，你这哎，给他买个假发吧，好不好？ 你给他整 买个娃娃， 对，买个娃娃，让他抓着抱着都行，你说是不是？ 好， 默默说了，也是说自己孩子。现在我发现了，从第二节的数了老公老婆，现在到第三节的数了自己孩子， 说了自己孩子了。 哎呀，让我在上班的路上想起了我闺女，不禁咯咯，我都乐出了声儿啊！我闺女自己睡小床，每次睡觉。有一只脚必须蹬在小床的围栏上，有的时候两只脚都蹬上，哎呀，这姿势我也是醉了， 哎呦， 就一个字服，厉害吧？每次睡着了再给他 顺直了， 你看看 这的妈妈 发来了照片，你看这小脚蹬在床上， 哎，这还真是， 哎，但人不是说了吗？睡觉的时候脑袋一定要高，这样的血流是从脑部到脚才能够保证你的这个心脏的这个供血的这个顺畅。 哦，那所以他妈妈老给他捋直了吗？ 对，我小时候你知道我也有一个毛病，跟他我就突然想起来，就那时候小嘛，就是小时候跟我姐睡一个房间，所以呢就是两个单人床嘛，各靠一边墙，我也是习惯于把脚搭在一侧墙上。 哦，哎， 啊，就搭着才能睡着。 你真是有这种习惯。 我有，反正我有。 他搭起来，把脚抬起来，其实挺舒服的感觉。 对呀，对呀。 啊，好，来看一下红色康乃馨说了，我老公睡觉，正面直挺挺的平躺，手放在身体两侧，即使夏天，被子也是从脚盖到脖子。 啊， 每次看着他睡着的样子，我觉得特别安详。你经过你这个形容，确实是觉得你老公这个睡觉的样子很安详啊。 你说说人家睡觉不招你不惹你的，你还这么数了人家，你说你好吗？ 你说谁？再来说一个。 爆料一下，摸草她老公啊， 哎呀， 睡前要听评书， 啊， 而且要看书， 啊， 要听着评书看书 啊。你脑子二用啊。 啊，这两样搁我身上那不全耽误了吗？ 嗯， 然后呢就说说我老公那枕头， 嗯， 必须是用荞麦皮的。 哦， 啊，我们打小就喜欢睡荞麦皮，这倒是真的。每次呢把枕头闹得跟块砖头似的，特硬。 哦， 而且呢他睡觉还往上窜。 哦， 我就磨草睡觉往下窜。 哦，你俩这个南辕北辙呀。 他最不能忍的就是他睡觉还摸我耳朵。 哦， 大热手摸我两耳朵，他说特爽。 哦， 你说他是不是有点心理有问题？ 不是，他主要是可能想提着你耳朵把你给提上来。 不是，最重要的是他往上走，上头不就是 床头了吗？ 对呀，都不都短短了吗？就 他不是他不是喜欢睡砖吗？你下次给他画块真砖啊。来看一下，糖炒栗子说了，我睡觉打呼特别厉害 啊， 我老婆呢就半夜唉声叹气把我捅醒 啊， 然后三秒钟之内呢，哎，我就又能睡着，又开始打呼 呀。 有一次呢，我老婆又捅我 啊， 她啪把我捅醒了，然后我赶紧说啊，对不起对不起，老婆，我说啊，对不起，我又打呼噜了。我老婆说，是这样的，不是， 啊， 你没打，我就是想问问你，哎，你怎么今天没打呼啊？ 哎，这样的媳妇也太可爱了。 哎，天哪， 哆啦 A 梦也说了， 嗯。 说一个让人冒冷汗的睡觉的事儿。 好好好， 我媳妇儿啊，喜欢在我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问我一句话。 哦， 老公你爱我吗？ 哇、 哦！我告诉你，幸亏我心里没鬼。 哦， 我每次迷迷糊糊的时候，我都回答爱。 哦， 哎呦，你说我这想想，万一我要说出点什么不对的，估计闹钟直接就拍我脸上了吧？ 哎呦我天！ 你说你这媳妇儿，我告诉你， 你可以先把闹钟拍他脸上，他可能就睡踏实了。 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肯定是事出有因的吧？ 对，你媳妇儿为什么老问 你？无缘无故老问这话吧？ 不，也有一些女人，她、 啊、 就可能 苍蝇不叮无缝的 蛋。 对呀、啊。你肯定是 是不是个坏？你是不是个坏蛋？你告诉我 是。 嗯，来来来来来，还有这个叫刘杰文说了，来说一下三个小朋友睡觉的奇葩习惯 啊。 我家小孩睡觉呢，喜欢捏着我胳膊大臂里侧的肉。 我的天， 大臂里侧，哦、 胳膊大臂里侧的肉、 哦。 邻居小孩睡觉要摸着他从小枕到大的小枕头，所以他到哪儿住宿都要带着他那个黄色的小枕头。还有一个小伙伴家的孩子睡觉呢，是一阳指一样指着人睡，手指头尖必须碰着人，指着人 还是碰着人。 知道这俩小孩的习惯之后，我觉得我家小孩习惯是挺正常的，对吧？这个抓内侧肉已经不算什么，指着人家睡。这是什么习惯？ 我告诉你，有的呀，是就比如说是打小，比如说就跟家里人睡的时候，他慢慢养他的习惯。但有的时候，像我妈就说我说你啊，手背后说那样、嗯、就睡那样啊，是打娘胎里就那样。 打娘胎你就手背着手啊？ 对，他说就是娘胎里你就这样，你打小你就这么睡， 哎、 你就是养成的习惯。 哎呀，以前就那么有气派啊！ 现在就是做领导，到现在也没做成，你说。 来看一看这个其他方面的消息啊，大家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旅游方面的消息啊。随着气温回暖，北京市的各大市属公园在春花下周开始将会陆续的进入盛花期。 对， 玉渊潭3天接待游客已经20万人次了。清明过后呢，早莺虽败，晚莺却已经正在渐入佳境。预计未来一周，近1000株晚莺将会陆续进入到观赏期。那陶然亭公园地栽的这个海棠陆续进入到盛花期，繁花似锦，落英缤纷，与园内的连翘、榆叶梅、碧桃等春季开花灌木争艳斗奇。清明过后呢，北京植物园的碧桃园将进入最佳观赏期。北京植物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桃花品种品霞将在这个时段盛放啊、那茂密的花朵，娇艳的颜色，仿佛天边的一抹红霞。 怎么从你嘴里说出来就没那么美了？ 是不是有点猥琐的味道？ 我没好意思说。 哎呀，我自己有感觉啊。 接下来再给大家做个提示吧。那么清明节后呢，北京市属公园将迎来第二轮游园花潮。所以呢，特别向咱们的市民朋友推荐5条赏花步道，在哪儿呢？分别是北海公园的琼岛春阴，景山公园的粉色山路，香山公园的致远山路，天坛公园的丁香花海，以及北京动物园的三色锦带。 嗯， 那么下周起啊，都是这一路的繁花似锦了。那么具体情况您可以登录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或者是相关公园的微信微博了解，尤其是天坛公园这个丁香花海，我曾经去过、 哦、 那真的是太香了，一条步道两侧全是雪白的丁香、 哦、真的哪 天坛公园里边、 哦、 中间的这个位置有一条 丁香 步道。 你说你最爱丁香花， 来关注一下春风和煦繁花似锦，日前百余名市民齐聚皇城根遗址公园，他们要干嘛呢？现场认领460多株树木。 对，这个皇城根遗址公园沿北京皇城墙遗址修建，位于咱北京东城的景山街道，种植了数千棵各种树木，3万多株花卉和灌木。根据北京绿化基金会理事长杨树田介绍，今年呢是开展爱心认养活动的第二年。那么去年在相关街道的支持下，住街单位和学生志愿认养了皇城根遗址公园的580多株树木。不少单位和志愿者以及小学生定期到认养绿地开展捡拾垃圾、清扫绿地、浇水等活动。那么今年开放报名以来啊，来自11家单位的员工和市民共认养了树木460余株。 好，再来关注一下北京12年累计救护野生动物40000余只啊！我们从北京市第36届爱鸟周宣传活动启动仪式上了解到，说从2015年以来，北京市的野生动物救护中心一共救护各类野生动物300多种，40000多只和条啊，其中呢，国家一级保护的野生动物18种，186只，国家二级保护的野生动物90种，4897只，野生动物成功救护放归率达到55%以上、真的不错， 太厉害了， 特别向你们这个表达我们的敬意啊！ 是啊，让我们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好。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继续来说说您睡觉的一些毛病。 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不该有你。哦，为什么道别离又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痴情永不渝，说什么我爱你，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 哎，你说今天说完这话题会不会激化人民内部矛盾？就是激化家庭内部矛盾啊？ 为什么？ 就把这个矛盾全都公开化了呀，都说出来了呀。 没有啊， 之前还都忍着受着，现在都知道了。 那你忍着，这都知道，你以后你得改，有能改的就改啊。但是说实话，睡觉的习惯有时候挺难改的， 是吧？ 因为你这种无意识的嘛。你看，比如说这个Carlin 程就说了啊，说一个我老婆的吧，我老婆睡觉每次都是睡成虾米形状。就是这个身体蜷着，不知道是不是有很多人有这个习惯。我告诉你啊，是这样，他这个睡觉姿势是不是就是膝盖向上，然后身体是蜷上身是含着胸，然后就是像组成一个像圆一个这样的形状。其实这是因为孩子在妈妈的肚子里是这个形状 哦， 所以很多人都会有这个睡觉姿势，都是把它给蜷起来。 就跟我刚才说的嘛，打娘胎里就是，我就手背后，我就睡觉啊。 你当时在娘胎里睡觉是谁给你拍的照片？ 就是、那个、 我这个怀疑， 就那何燕那个、那个叫什么那个儿演还不是那个儿童、 还真给拍了。真有能拍到看到 那时候没有、我说检查在那儿做的 好 说说金兔吧，我老公睡觉整个一动作片儿啊。 昨儿晚上 我就挨打了。挨打我脸上了， 我天哪，我 告诉你我经常挨打，我床头都让他给踢裂。正大劲，还好他现在睡到一点就充电去了。 单号充电 也挺辛苦， 啥意思？ 我也没听懂， 这是什么工作？然后半夜起来一点起来充电， 企业吧，就是， 我不知道。就是，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如果你媳妇儿不是，如果你老公是这样的话，你要不然给他绑起来，或者咋着啊？ 不是，关键是太危险了，把床头那是木头或者 木板都能踢烂了。 你还是分床睡吧，我太吓人了。咱们是肉做的呀。 简体猫就说了，刚结婚那会儿，媳妇儿啊睡里边，我睡外边 啊。 有一晚上呢，我睡得正香呢，感觉有人碰我 啊， 迷迷糊糊一睁眼，看见一个披头散发、一身白裙的人从我身上爬过去，吓得我呀， 贞子 说。 一脚把他给踹到床底下。后来媳妇儿哭了半宿，花了好多钱才把这事儿给了了。 天呀， 估计是什么？他刚结婚，不习惯身边有人，尤其再加上媳妇儿半夜估计还有起来的习惯。 那为什么要爬过去呢？ 那怎么 起床不就完了吗？ 你刚睡醒，肯定不愿意站起来啊。那肯定是爬过去，我可能要上个厕所啊，怎么着啊？ 哦， 对不对？ 哎呦，太吓人了！ 哎呀，结果没想到碰到一个哥们儿刚结婚还不太习惯啊。 暖暖说：“哎，我老公睡觉，枕巾床单全都能搓出大褶子，枕巾床单都能搓跑了。就是说，枕巾就应该是靠 他就是转扭， 对对对， 就各种扭，睡觉不老实。 但是床单都能搓跑了，好奇怪，他怎么做到？床单不都是绷在床上的吗？而且俩人压着呢，还能错跑了。 哎， 他在床上 就有活动的，有活动的。 你们俩动静太大了。 逆风飞扬说了，我们单位一男孩啊，在宿舍睡，半夜从窗户直接往下跳 啊， 这就属于梦游了。 哦，这是梦游， 这就梦游， 太吓人了。 他说那可是二楼啊，那天同宿舍的其他俩人正好夜班没回去。 哦。 但是幸好只擦破了点皮。后来他部门领导问他为什么跳呀？他说梦游。 哎呦，梦游太可怕了， 这个挺吓人的。 哎，我还真不知道梦游它能治疗能治好吗？ 啊， 我还真不 知道。这个我觉得得问专业的心理医生， 对 吧？ 对对对对对对。 艾米丽也说了 啊， 说人在昏昏欲睡时候，你问他的问题，回答的都会是真心话， 真的。 或者在他睡意正浓时，给他灌输一个思想，时间久了他会遵从，这是心理学上的技巧。刚才的那个听众说明他老婆正在检测他老公是不是真的爱他。 我天呀， 所以 这都学了什么歪门邪道啊？ 不要瞎看书，你知道吗？这好，半夜给他老婆灌输思想，等他睡得很熟的时候跟他老婆说，允许我藏私房钱，允许我藏私房钱，允许我藏私房钱。他老婆说啪一耳光，想得美，想 以为我睡着了呢。别啊，大家别听了我们的晚上都不睡觉了，我告诉你啊。好，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互动交流。我们今天的话题内容是 说一说您睡觉有一些什么特殊的爱好。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来说一说引发我们今天互动话题的这条消息啊，其实很多人，我们现在尤其咱们上早班的人都有特别这个感受，就早上起来都是被闹钟叫醒的， 真的是起床太困难了。 哎，但是呢我们自己的感受就是每次被闹钟叫醒了以后，心会特别慌， 就是心有余悸嘛， 心会特别慌，而且整个人的情绪是很低落的。 对 特别低落。我现在这些年越来越感觉也深啊，真的是啊。那最近呢，美国人将这个床头钟评为了最讨厌人类的发明之一，仅次于手机啊。床头闹钟并不只是简单的把我们从美梦当中拽醒，事实上它可能会损害我们的健康。 对，那么日本的相关部门的研究就发现，被突然的闹铃惊醒的参加实验者比睡到自然醒的血压更高，心率更快。那么在夜晚的后半段，身体常规的生理机能呢并没有调整好，这也就意味着血压、心率和呼吸的波动比通常情况更极端。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身体的平躺着处于相对静止状态，血液有些会变浓，并且伴随着一定程度的血液凝结。那么起床的动作呢，就有可能会导致什么问题呢？因为通常那时候血压水平会发生大的震荡，加之还有突如其来的干脆响亮的闹铃声，有的时候身体就应付不过来了。虽然说床头钟可能对你按时上班有好处，但是如果这种被激活的状态连续数天、数周、数月，将会导致慢性压力，压力就会带来高血压、睡眠问题、精神压抑。科学家们就发现，当处于熟睡的人被唤醒的时候，会影响其短期的记忆能力、认知能力，甚至是计算能力。 当然自然醒对身体的影响就要温和的多了。 当然了， 教自己身体学会根据身体的生物钟按时起床，坚持有规律的作息时间，并且告诉自己在某一天某一个时间要起床，这非常重要。嗯，也就是说其实你早起啊，你不能老指着那个闹钟。 那当然 你要培养自己的生物钟， 嗯， 让它到那个点之前就自己能醒过来。 自然醒， 我现在其实有时候会这个样子了，除非很累。 我也是，我上表是六点一刻，但是我基本5:50我就能醒。 我怎么就那么不信呢？ 真的，我告诉你。哎，那个时候我就真的懵懵懂懂我就醒了，但是我会稍微忍一会儿，忍到6:10左右，然后在他响之前我起来。 哦， 哎，这样的话呢就是慢慢的就有一个过程。 哎， 真的我也发现了，虽然说我从2001年啊，真的我不是白老资历，我2001年就开始上咱们这个早间节目，之前叫早安北京，这中间可能断了那么个2-3年，也得有15-16年了。我怎么坚持下来的？就是靠着强大的意志力， 昨天晚上就 的认真， 昨天晚上就在群里跟领导在那地方，我都不好意思回他一条，你知道吗？我都不好意思拆穿他，我就等着今天节目当中拆穿他。你靠的不是坚强的毅力， 那是 对工作的热爱。 哦，对对， 是这，哎 哎呦，真是猪脑啊！ 哎，你 还有对听众朋友们的这个叫深沉的这种爱。 哎，你别，我倒是真是这样。然后来看一下啊，绽放年华说了，哎，你们刚才说的，有很多人不是喜欢睡觉的时候听相声睡觉吗？ 啊， 是，这是一种错误的做法。 为什么呀？ 会导致听力下降，甚至耳聋 啊。 哎，我大家说你们不要误导，我们没提倡让大家这么干。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提倡， 只是说了一种现象而已。 嗯 啊，再来看看我们其他的朋友，笨笨笨，我老公睡觉躺着就蹦，那力道之大，都能给我弹起来。 躺着蹦， 就是他就是在床上就这么蹦呗，鲤鱼打挺，想起来 了吗？哦，那力道都能把他给弹起来。 对呀， 你们家床挺好， 钢丝床嘛。 啊， 问他完全不知道啊。 嗯， 最可怕的是我清理床的时候，发现支撑床架、床垫的铁撑子都给我老公给压弯了。 我天哪！ 你老公看来还是童子功哎， 他半夜在干什么？这是我。练拳呢啊，看一下啊，那个齐说了，梦游啊，其实是因为当时心理压力大造成的。我高三那会儿也梦游，走到我妈卧室窗户边上，跟我妈说：“妈妈，我想从这儿跳下去。”然后吓得我妈第二天赶紧叫人过来，把所有窗户全给封了。 封上了，哎呦，这太吓人了，太吓人了。 这个有 可能就是在特定的时期压力过大， 压力过大，高三嘛，那时候啊。 哎呀，再来看看这杨天行说，我睡觉习惯用毛巾，把我整个脑袋包起来，整露只露出鼻子和嘴， 哎， 裹的那叫一个严实。 我 的天呀， 你这个 让我想起了木乃伊。 对， 你旁边睡那人才害怕呢。 你看啊，说了这么多，耗子说了 啊， 听了这么久，我真羡慕你们这些有孩子有老婆有这旁边有人的人。 那怎么了你？ 我只有一只灰色的泰迪 哦， 这货睡觉还占我半个枕头。最有印象的是这哥们还会放 不一声， 对啊，还会把我熏醒。 我的天， 哎，你说 好可怜呀，你就知足吧，还有个伴儿，对不对？真是。 看一下啊，嘴恶深重说了，说我媳妇儿睡觉呢，她喜欢摸着我胳肢窝， 嘎 着窝，把手夹在胳肢窝里。 哦， 然后他说他跟他说过，说可能是因为小的时候他吃奶的时候老不老实，他妈妈就把他的两只手放在了胳肢窝里， 嘎住， 然后就落下病根了。 哦， 就他现在一睡觉就得必须得把手放在胳肢窝里。 你看看你看看，其实打小还是有的时候啊是自己养成的，有的时候是家长或其他的人逼迫他养成的这么一个习惯。 嗯， 那今天咱也说了好多关于睡觉的习惯。 哎， 当然了，我觉得春天呢是生发的季节，咱们呢还是要多睡觉，这样的话我们的身体才会更健康。 哎，好， 觉得好吗？ 哎，觉得好，就给自己找借口啊。当然那个该起来醒，该自然醒自然醒，这个自然醒不是说让你睡到11点叫自然醒，定好生物钟，好吧， 自己的生物钟。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高磊， 下一个节目去了娱乐汽车。 张哥，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